从后门窜了上去，再也不见了踪影。这样的把戏他玩过不止一回，他躲在了最后一排角落的座位底下，知趣儿的不发出一丁点的声响。车上人不多，因为早起而郁闷无聊的乘客乐得车上多点乐子，都偷偷向阿 K 使眼色，阿 K 装没看见。我原本以为阿 K 是秋田犬，是儿子仿照日本忠犬八公的模样买了送给我的。秋田的英语发音是 Akita， 所以叫了 Aki， 本来也是准备叫八公的。儿子黑桃老 K 说，八公的主人得心脏病死了，再叫这个名不吉利。孙子老猫接茬说，咱奶奶要像那个教授一样死在外头，这狗肯定在车站也会死等。媳妇儿黄贵妃说 Stop。 两个二百五的话让我听着有些发堵，媳妇儿的洋文让我莫名其妙。老猫、黑桃老 K、 黄贵妃是他们三个的网名，平时在家彼此互称老猫、老 K、 贵妃，独立而平等，没有血亲一说，倒也随意。有一天，老猫从网上调出一份资料让我看，原来养了半年的阿 K 竟是让黑桃老 K 把品种鉴定错了，是日本北海道犬。老猫对此非常有看法，在狗的智商排序中，秋田和北海道犬算笨狗，第一名是黑白花的边境牧羊犬，善于叼飞盘，第二名是小狗熊一样的贵宾泰迪，温顺善解人意。人家总共排了80名，阿 K 是第80，殿后的80后。老猫说，论智商，黑桃老 K 比阿 K 还差着一截子，他让黄贵妃那个小贵宾耍得一愣一愣的。阿 K 的聪明是小聪明，不大气，就跟不着调的孙子老猫似的，正经功课学不好，玩的都是歪门邪道。我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掏出背包里的茶水瓶子，茶是早晨天不亮的时候沏的，无玉泰的茉莉花茶，还有着若有若无的温度。拧开杯盖，一股浓郁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，我小心地抿了一口，望着浓艳的茶水出神儿。这杯茶大概是我和北京城最后的维系了。下了长途车，本来有村村通的小面包车，但是那车一天一趟，通户家梁的车上午已经走过了，就逼得我必须走5公里山道，而且是一路向上。车站小卖部的人说，我可以走小路，小路近一半，而且有阴凉，但多是陡而窄的山道，走起来颇费劲儿。我说，我还是走官路吧，慢慢的走，缓缓的上，太阳下山前怎么也到了。我问小卖部的人，叫苦雨斋的地方在哪儿？那人想也没想说没这地方。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周斌的人，那人说，这儿方圆几十里没有姓周的。当然，周斌也可能换了名字，也可能早不在人世了。喝了水继续走，山路一个弯连着一个弯， 手里的登山杖派了用场，有它让我省了不少的力气。登山杖是黑桃老 K 200多块在户外俱乐部买的，我说贵，老 K 说是牌子值。后来老 K 又买了一根2000的，那是更牌的牌子，200的便下放给了我，犯病的时候当了我的拐杖。年轻人的生活我无法介入，总是隔着。儿子在外企做事，花钱如流水，媳妇儿是海归，开着一个咖啡馆，说话加洋文，把孙子老猫整得不中不洋，不伦不类，思维直接，词汇单调，连个胡论的中国故事也说不利落。我自认不是一个保守的奶奶，也不是一个拒绝新生事物的老糊涂，但是在老猫面前竟然什么也不是。他对我的跟不上趟很是有看法，让我尽量不要当着他的朋友表达意见，说我的认知实在不够高远，还在秦始皇时代翻跟头。有一回老猫跟个女生背着书包在街上溜达，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说，孙子，下学不直接回家，在外头转悠什么呢？老猫说，吓我一跳，您这一拍，你出手阴毒，把我的暴雨梨花汗都拍下来了。女孩对我轻蔑的一笑，甩过三个字儿：蛋白质。孙子说，我把他弄得肾上腺素都要爆表了，为了这个他得吃一杯冰激凌，哈根达斯的，和露雪的不行。不能跟孙子较真儿，什么狗血词汇都能从他嘴里蹦出来。但是为这个蛋白质，我琢磨了一路，不得其解。不得已，打电话问老猫。老猫说是笨蛋加白痴加神经质的概括。我才知道，被老猫的朋友骂了。我是写小说的，拼的就是中国话，最为得意的就是驾驭语言的能力和天赋，常常自吹能到出神入化的境地。这天我却突然意识到哪儿出了问题，有点不对劲儿。吃过早饭，端详着书房内整架整架的中外文学作品，古人的、洋人的、自己的、朋友的，感到有些恍惚。对我来说，这些生命中无比重要的东西将付之东流，面临着无人理会、无人继承、无人赏识、无人打理，被狗屁不通的暴雨梨花汗颠覆。我的失落是由衷的，一种难言的悲哀将我彻底打垮，从精神到身体。纵然也知道写作是件任其埋没与流传的事情，但是明白自己的作品到了连家族后代也不在乎、不敬重的时候，这种被冷落了的难堪，一辈子扯淡白干的悲哀，从心底升起，像是写完一个长篇的收笔，有种紧张疲惫后的失重，五脏六腑一刹那全被掏出，人变作了空壳，忽忽闪闪腾飞起来。 来打扫卫生的小时工在桌旁边发现了我。他说我当时倒在地上，手里还拿着电话，亏得他来得及时，也亏得那天是礼拜一，他早晨该来的日子，要不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了。是心脏出了问题。黑桃老 K 和黄贵妃用时髦的话说，是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。这个第一时间是我最反感的词汇，也是新闻上用的最多最烂的词儿。什么是第一时间？第一时间究竟有多长？全是不清楚。第一时间赶来的晚辈表情是急切的，感情是真挚的，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对他们的第一时间无可挑剔。病床前，老猫一边给我剥橘子，一边朝我伸出大拇指，赞我为小强。这回不敢造次，战战兢兢问小强为何物。老猫说，小强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蟑螂，生命力顽强至极。差点再次晕厥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，苦雨斋，演播田洪涛。 出院后，黑桃老 K 再不让我一个人单独居住，直接把我接到了他们的家里，让我在那个两层小楼里颐养天年。但是我过得不快活，我总是想念四环以外望京地区的那套两居室，站在21层楼上，能够遥望到当年老家四合院的位置。尽管雾霾中那里已是一片高楼，站在楼上能够看到尘寰中熙熙攘攘的人，来来往往的车，还能够每天赶那热闹的五花八门的早市。吃厨房内都是旧物，满满当当的锅碗瓢盆，满满当当的书稿，满满当当的日子，满满当当的回忆。在黑桃老 K 这儿，什么也没有，窗外连个人影也看不见，屋里的摆设大而无当，让人不踏实。磨盘进了客厅，全做茶几儿，树桩子当做了矮凳，角落里不伦不类摆了个佛头，楼梯口弄了个长流水的大缸，挤眉弄眼的闪着几盏小灯，喷着水雾。两条土黄的布从二楼垂直掉下，庙里的帷幔一样，把明朗的大厅隔得影影绰绰，遮遮掩掩。黑桃老 K 说，这一切都是黄贵妃的朋友设计，那朋友是设计博士，这样的效果既有文化品味又有现代气息，充满张力。我见过那博士，脑后梳着马尾巴，留着小胡子，说话80%我听不明白，像个天外来客。天外来客张嘴就是什么迪亚吉列夫，闭嘴抽象的精粹，隐藏的奢华。我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。我问他， 知道落地罩吗？答曰：不知。西背是罗汉床呢？也不知。地沙厨呢？还不知。我觉着来客的理念停留在看山不是山、看水不是水的档次，象征大于实际，两脚悬在半空，倒是天马行空般的自在，却是无法捕捉的虚无。当然不是我的房子，我自无权做主，但住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别扭，有进了咖啡馆的感觉。这个咖啡馆还不是老式塞纳河左岸的传统咖啡馆，是掩盖文化欠缺的权宜之计。儿子小区的大门口，尽职尽责的保安阻挡了一切闲杂人等，也阻挡了红米白盐的日子。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我一天可以不说一句话。屋里除了空调的嗡嗡声，再没了声响和活物。我活跃了大半生的思维，停滞了。那些鲜活动荡、繁杂充实的喜怒哀乐，如同一场梦，说断就断了，代之以苍白清冷、寡淡平庸。我怀疑自己已经患上了海默氏综合征。黑桃老 K 在通县狗市上花20000块钱弄来了阿 K， 白毛黄耳、双眼皮儿、小白熊的模样，出来时在我的怀里瑟瑟的抖，小爪子抓着我衣裳不放。皇贵妃不让老猫接触狗，说玩物丧志，怕建立感情影响学习。其实老猫语文数学已经两门不及格了，用老猫自己的话说是，这些跟狗没有一毛钱关系。现在阿 K 长大了，卷尾直耳，很有了狗的模样，平日不离我的左右，比儿子亲，比孙子亲。晚上阿 K 睡在我的床沿下，一见我到盥洗室刷牙洗脸，他就钻进我的卧室，靠着床帮倒头装睡，任你怎么拉怎么推就是不出去，只好认了，成了彼此的习惯。一天夜里，我胸口憋得出不来气儿，难受压抑。阿 K 见状，双脚搭在我身上，用嘴使劲儿拱我。我终于坐起来好些了。阿 K 蹲坐在地上，歪着脑袋看着我，不肯睡去。夜色中他那双眼睛分外清亮，有担忧，有关切，更有鼓励的成分在其中。我将他那毛茸茸的大脑袋抱在怀里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老 K、 皇贵妃在楼上，老猫卧室的位置在更为遥远的角落，他们都在熟睡中，只有阿 K 离我最近，跟我最直接。